为伟大领导者与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3周年，外国报纸和网站6月6号和8号批特辑发表了文章。民主刚果的未来报登出金正日同志的照片，并在朝鲜劳动党与伟大领导者金正日的标题下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批了特辑。印度的《印度与世界事件报》载文称颂金正日同志的不朽业绩，说他加强和发展朝鲜劳动党，使之成为一个深深扎根于群众的不可战胜的党，负责关照人民命运的母亲般的党。西班牙马德里主题思想研究小组网站也载文称颂了金正日同志领导党的建设事业的业绩。